第35集，鸭梨。不一会儿，许少卿就回来了。他看上去很淡定，不过一上床就钻进被子里，只露出个头。安里觉得他这举动有点不一样，但又没有什么能说出来的特别之处。 他紧张了吗？你也进来。 安里就钻进去了，两人并排躺着，都只露出头。 你知道我毕竟是个纯工，从来没有在下面过，今天就为你破个例。但是我自尊心那边还是有坎儿，不想被你看到，所以就在被子里，行吧？ 嗯，行。 快来吧。 安里翻身趴到许少卿的身上去，胳膊撑在他的头两边，两人面对着面，安里能感受到夏日暖风一样的轻盈呼吸在他的脸上一拍一拍的。他更加头晕，脑子里的花开得更多了。安里还是下意识往漆黑的被窝里看了一眼。 别看，看我。 原来不只是嘴，眼睛也很好看。眼睫是一个优美的弧线，是精细雕刻出来的。可是我不看找不到。 我帮你找。啊，在这里，自己来吧。 安里咬了下嘴唇，皱着眉头，尽量轻轻地对待他。这个感觉实在太久远了，久远到安里很陌生，陌生到几乎不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只是他正在压着的那个人是许少卿，比起他正经历的感受本身，这个概念本身更让他的意识骇浪滔天，也许是有点太不可思议。 还好吗？你不说话是不是很疼啊？ 嗯，还好。 安里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，发现许少卿十分的沉默，一直用幽深的眼睛紧盯着他。 你是不是很不舒服？ 没有啊，还行。 那这样不好用劲儿，我能坐起来吗？我不看。 不行，就这样，要不我不跟你玩了。 你不舒服吧？ 嗯，没有啊，你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。 不是，你舒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是那样的。 什么样？ 我见过的。 哦，你是想听我哼哼吧？ 安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的脸也分辨不出是不是更红了一些，但是他的反应给了许少卿一个答案。 色欲，闷骚的色欲，当时没少观察我吧？我就知道。那你找找那个点儿吗？ 哦， 我真是疯了。 安里半眯着双目，一瞬不瞬地对视着许少卿的眼睛，像是在渴求对方赐给他回应。许少卿有几秒都呼吸不了了。 我靠，太要命了，这直男鱼真的太好吃了，什么狗屁的好聚好散，我只想死缠烂打，一直一直吃下去，一根刺都不想剩。 这个人太邪恶，坏念头一瞬间就能落地生花。许少卿当机立断，顺过了丢在一旁的裤子，掏出手机，调出录音模式，丢在一旁的枕头上，开始了他的计划。 哎，宝贝儿，你知道我是第一次吧？啊？ 当然知道的。 不能白欺负我吧？是不是要对我负责啊？ 安里沉默，一滴汗水从发髻滴落到许少卿的脸上。没有得到回答，许少卿的脸马上拉了下来。 怎么，你不愿意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搞得自己好像多优越一样，结果你们直男就这德行。 没有。 算了，反正在你看来同志都是滥交的，我不值钱，快点吧你。 胡说。 哼，那你说怎么办？ 许少卿当然不是不值钱的，是比我值钱多了的。别的事情。 安里想不出来， 因为他被那双好看的眼睛渴望地看着，那个 M 型的嘴巴溢出痛苦又欢愉的声音。这个时候说不负责吗？说不出来。 想怎样你说了算。 你可记得你说的话，出尔反尔，我绝对会整死你。 班里眼睛睁大了一点，像是给吓到了。许少卿赶紧跌回去。 哎呀啊，哎，李媛儿啊，宝贝儿。 突然安里趴到他身上，在他耳际亲吻下去，耳后的脖梗处如同蚊子叮咬般的痛痒，是吻痕的感觉。反应过来的许少卿非常生气，这家伙不知道成年人身上是不可以随便留这种东西的吗？趁安里不备，许少卿关了录音。其实安里也根本没有心思注意到任何事情，在他身上趴了一小会儿，就翻到一边去平躺着喘气。许少卿立刻扭过头看去，看到安里头发湿漉漉的向后倒着，发际线的绒毛像清晨沾满露珠的小草一样晶莹可爱，他的锁骨上浸着一层细密的薄汗，光影正随着他的呼吸起伏在颈间流动。 小鲤鱼。 许少卿立刻撑着胳膊爬过去，伸出舌尖轻轻顺着他潮湿的发髻亲到耳后，一路向下经过侧颈锁骨。 脏不脏啊，真是个变态。 说人家变态的时候自己不要有反应啊，哥哥。 安里一致不知为何晃动了一下眼珠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反驳他。然后他垂下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又看向许少卿，竟然什么都没有说，叹了口气。这个默认的态度让许少卿一阵兴奋，他很想提枪就上，可是手里还抓着罪证，他得先去处理一下。 我先去清理一下，你等我回来。 许少卿说完掀了被子，动如脱兔，快速地冲进了洗手间。安里看着他的背影有点愣，他跑得也太快了吧。记得自己第一次被许少卿折腾的时候，真是动都动不了，不仅当时疼得生不如死，而且两三天都觉得肚子里有些隐隐的下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两相比较，安里有些难过的想，看来自己是真的不行啊。既然想到了初十那一天的事情，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对比起现在的状况来。 当时是犯着什么样的恶心才忍下来的？可现在我居然想方设法的把当时那个男人死缠烂打的留住，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看，可是他一直都很好看啊。 小鸭梨，你是小鲤鱼的好朋友吗？让我给你洗洗干净啊。嗯，洗呀洗呀洗干净，洗呀洗呀洗干净。 许少卿站在水龙头前打着节拍胡言乱语，清洗着那个鸭梨。 嗯，今天怎么玩呢？是快一点多来几次，还是少来几次，但是每一次都玩久一点。要听他喊救命，上次没有看呢，这次要看看他是什么表情。话说回来，装的一副憋屈一样，居然敢偷看我，真闷骚。哼，他果然是喜欢我的吧。 想到这个，许少卿刷得更快，接着他轻盈的小跑回屋去。 小鲤鱼。 许少卿奔到床边，看到安里整个人包括脑袋都在被子里盖着，犹疑了片刻，心里一紧，立马就一把掀开了被子。安里睡着了，甚至还发出了极其疲惫的小呼声。 操，蠢货。哎，你现在睡觉你是人吗？你算算我帮你来了多少次，你他妈怎么好意思睡觉啊。喂喂。 安里给摇得仰着头张大了嘴，但仍然没有醒，只是有点半梦半醒似的哼哼了两声。 我操你个爹安里。 许少卿狠骂了一句，把他扔回枕头上，自己也翻滚到床另一边去躺着。 多他妈老实的长相，多他妈勾引人的样子。 许少卿深吐了一会儿气，准备过去给安里擦身体的时候，突然又迟疑了。然后他把灯开亮了点，抄过手机，各个角度照了一阵，这才给安里擦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